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8度。那么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0度。午后到傍晚，山区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平原地区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夜间呢，降雨会扩散到全市。双休日，雨水还是会频繁亮相的。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出门记着带伞。 哎，今天的气温呢，感觉呢就是四个字儿：波澜不惊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天，山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呢，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你相信吗？最低气温还有一个2度的跃升啊！ 就是整体大家的体温的感觉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时不时的这个雨啊，确实是有点烦人。比如说昨天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车，觉得好像也有1个多月没有洗过它了，去洗个车吧。就是运气是怎么来的？就是当你洗完车的一瞬间开始下雨。 哦，那你是没有我那天运气。我那天早晨过来以后还想，今天这么大的雨，我一会儿得播报一下吧。发现全天唯一下了5分钟的雨就是我来的 路上，就是早上来的那个时间啊。刚刚也提醒大家了，午后到傍晚的山区以及整个夜间呢，全市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一定要出门记得带伞。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蒲公英，第二名是红桃小 K， 第三名港岛舅舅 XX， 第四名 Sunday， 第五名是胜利的士兵。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红，第七名胡志鸾婷，第八名婷，以及第九名唐，第十名商。大家是约好了吗？就上榜的人物全是一个字儿， 半是蜜糖半是商。 是 就差个蜜糖还没有上榜了。 好了，恭喜上的十位朋友，今天呢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周末啊，马上要进行到周末的， 又到周末了。你是不是说你是不是想去 KTV？ 周五不叫周末 吗？你特别盼着去 KTV。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说周六到周日吧。 那周五叫啥？ 周五就是工作日啊。想啥呢？ 行，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不是为今天白天设置的啊。但是呢，由于 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约了。 是由于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猜今天会给一些营业场所带来不少的收入。我们先请大佐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周五，明天是什么日子呀？周六。那周六不用干嘛呢？上班。那应该干嘛呢？出去耍噻。今天将为您奉上 KTV 金曲大放送。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 KTV 你会和别人合作唱什么歌曲，以及自己最常点的歌曲有哪些呢？ 哎，我不去。你要是每次出去耍噻，这种还是算了吧。 大佐，你怎么突然要跑重庆去了？你口音还真的是一天一变。 是，但是大佐刚才呢，这个话糙理不糙，他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就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我们要跟大家聊一道的是，你去 KTV 唱歌啊，一般来说除了自己嚎两嗓子以外，会跟其他人配合一些什么歌曲，对不对？ 哎，对，在 KTV 呢，你通常跟别人合唱什么歌曲？ 对，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哇，这首歌曲那就一定是不熟的两个人，男女还非要被推出来一起对唱才一定会点的你最珍贵。 这个事儿吧，不光在 KTV，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细节，这首歌曲是我跟静瑜合唱的第一首歌曲。 第一次去 KTV， 不是，就是咱俩在早秀当中，当时， 哦，是吗？ 唱完以后超尴尬的，你不记得吗？咱俩好准备好久，大家稀稀疏疏的掌声啊！ 来，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答案。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 你 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 听着听着好像把我带回到了当时第一次跟你 K 歌时候的经历。 当时 我只有一个 battle, 对，我只有一个问题，我们第一次这么拉垮和失败是哪里来的勇气把 K 歌这个环节继续下去的？ 当时其实这样，就是我们俩当时还把这个就认真的当成 KTV 来演唱，是吧？两个人就是 我记得好像第一次唱的时候还没有电原声，就直接带着伴奏唱的，所以可能中间就比如说跑调啊，找不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啊。 哎，你不要告诉大家这么多小技巧，显得我们俩每次好像就是唱不准一样， 主要靠电音。 现在呢，基本就是跟着原音唱，如果不行的话，就让、那个、 让原音大声唱， 稍微垫一样哈。好的，当然我觉得那个之后呢，我们俩唱了一些像老爹之类的歌曲哈，好像一下吧，这个大家的观感。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 哎，但是这首歌曲你会在 KTV 当中跟其他人一起合唱吗？ 啊，不，就是有点怎么说，过于可爱了。我觉得一般在 KTV 当中，我都是那种气氛组，就我不会选那种特别可可爱爱的或者彰显唱功的歌曲。 你是啥气氛组啊？你就是喜欢选彰显唱功的歌曲。 没有， 我跟你说，但是鲫鱼现在有两个特点。反正我去跟他上 KTV 的时候啊，第一呢就是他喜欢选一些他的展现他的唱功的歌曲。第二呢，只要他跟我打配合，一定就是在早秀唱过的歌。 对， 就有的时候有些梗，其他人也莫名其妙。 不，那你不觉得就是很气氛组吗？因为在早秀我们挑选的要欢乐大家上班路的歌曲，都是特别能调动气氛的，特别欢乐的。 咱们说句实话，咱们俩接触过的人，是不是小航才是真正的气氛组？就是他在 KTV 唱歌那个反差之大呀，是吧？ 对对对，没有想到小航的歌路 是 这样的， 他是这么一个人，对， 到底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去他的节目里问问他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好嘞， 马蕾蕾说。没有合唱，都是我独唱。我就是那个 KTV 里大家最害怕的五音不全的麦霸。如果非要说一首呢，必须是情歌王古巨基的。哎，所以上一次的时候也是在周五嘛，我们的早安游乐场，我还把情歌王拿出来给 PD 出了一下题， 对， 他一人唱一句，觉得很有意思。 这有道理。但是你知道那个卡卡东说了句什么吗？他说，就是你会在 KTV 当中跟别人合唱什么歌曲呢？学会说不。 啊？ 就是不合唱， 不合唱。 但你看情歌王今天真的上榜率很高，太子说去 KTV 大多数都是自己唱，跟别人合唱比较少，但是情歌王是一定会跟朋友合唱的，因为实在是太长了，自己一个人唱倒不过来气儿啊。 对，情歌王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是这么玩法，就是比如说不管有几个人，就是大家轮番递话筒，是吧？ 对，我们一般有两个操作，一般是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你包两个小时，然后他到最后一个小时可能就马上快结束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在最后一首歌卡的赶快点一首情歌王，这样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多唱20分钟。就这是当时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对对对，就喜欢这样玩一下。还有一种呢，就是后来可能面对不熟的朋友的时候，你要迅速的在 KTV 当中打开场面，那就比如说点一首情歌王或者北京欢迎你，每人唱一句，可能还会再提一些要求，比如说不能出现你我他，或者唱你我他的时候要用其他的字眼去带过，然后如果谁输了的话就要接受惩罚 啊。哎，这招还挺好的。那我觉得北京欢迎你相对来说好唱一些，因为真的就是那一句来回唱哈。 对， 情歌王你可能还差不多点儿，都得会吧哈。 不，就是北京欢迎你还有个玩法，就是如果说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是穿红衣服的，就你也要接受惩罚。 哦，对对对对对。但你会发现里面穿红衣服真的很多。哎，你很会玩啊，鲸鱼，果然是气氛组的哈。 哎，再来看一下，悠悠也说到了林俊杰和阿萨的小酒窝啊，这个也是 KTV 热门的合唱歌曲。 是， 他记得说刚入职的时候，我们部门举办 K 歌大赛，我作为帮帮唱，还帮同事拿了第一名呢。 嗯，但我觉得圣黑猫萨玛真的是每次都有惊人之语哈。他宅男聚会自然是动画歌曲大联欢。宅男聚会啊，一般我会和别人合唱北斗神拳的主题曲，然后呢还会全场大合唱圣斗士星矢的主题曲天马座的幻想啊。 哎，对，就是共同有回忆的这些歌可以一起点，还有呢就是非常彰显唱功，哪怕唱功不够也要嘶吼来凑的一些飙高音的歌曲。 哎， 像小坏雷克多提到了说死了都要爱啊，这是必点。 对对对， 唱完嗓子必废，第二天全都说不出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能是在 KTV 当中原来比较就是容易让别人拉着我一起唱歌的人，因为好多歌都比较熟嘛。 嗯， 然后会给别人垫两句，然后同时呢看一些人唱不上去我有点着急，我也会上来唱两句，所以呢别人公认我是打引号的麦霸，你知道吗？ 啊，就是什么唱歌 K 歌伴侣是吗？ 啊，对， 是这个意思。 K 歌伴侣，对对对，有点像奶茶伴侣那个意思啊。 大家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 KTV 当中最喜欢跟别人合唱什么样的歌曲。来，合唱曲目大征集，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对，今天呢我们要放送的歌曲全部都是回忆杀哈，也同时呢你可能也在某些场合当中听过其他人来一起对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 One Sweet Day 也算是很多人在 KTV 当中喜欢唱的对唱英文曲目。 Sorry I've never told you All I wanted to say And now it's too late to hold you Cause you've flown away So far away 否永远的天后 Mariah Carey 以及呢 Boys to Men 带来的 One Sweet Day。 但这首歌曲呢，我没有想到的是无名8059说喜欢这首歌，我是 Boys to Men 的 Key， 但是没有人跟我一起打配合。哇，你这首歌曲还敢拿出来唱啊，我觉得你太厉害了。就 你缺少一个 Mariah Carey、 啊、 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比较难找。 是，然后胡志文听说为了这首歌曲呢，我还当时买过整张专辑，实在太好听了啊。今天大家呢就是纷纷把自己喜欢的歌曲放上来，我会发现其实几乎啊到现在为止命中了我今天歌单当中的绝大部分歌曲。 哎，是的，刚刚还有朋友说、今天节目做完了之后要把小耳朵们提供的这些歌单收集起来，下次到 KTV 当中想不起来或者不知道要点什么歌的时候就把它翻出来、赶快照着点一遍。 是，这个玲玲说每次唱歌的时候老公基本都在，所以呢我都会合唱一首知心爱人。 嗯， 浪漫的事啊，自己独唱的话呢会唱剩下的果实。因为我老公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麦霸，所以合作起来还好啊。 一飞说，我一般和朋友去 KTV 的时候如果需要合唱，我会先问别人想唱什么、尤其是那些别人很想唱但是有一些难度没有办法经常唱的歌曲，哎，我就会帮他们 cover 掉。 好厉害、 所以他是猜歌的玄冥二老吗？ 不是，你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哎咱们俩一起唱一首歌曲，那你要 唱什么？但是我不会前面。 对，你不是，他会说你要唱什么啊、没关系，这个曲域你要唱什么、 你要唱什么你随便选，我都可以配合你。 我哪首都可以来哈。 对，他说比如说像 Tell Me 快乐崇拜这种有大段的男生 rap 的歌曲、或者像珊瑚海这种声部很明显的歌曲，毕竟我听歌比较多，这种有 rap 或者有和声的歌曲我都会尽量去满足对方啊、并尽力按照原本的方式给他以配合。 好了，我知道了，这个下次呢我们如果组织一次 KTV 的活动的话、 一定要叫上一飞 你一定要来啊。 气氛组 对，气氛当当啊！这个一个滤波器呢比较好玩。他说，我跟哥们儿一定会唱一首歌曲，叫做《朋友医生们一起走》哈。朋友医生一起走 啊，医生一起走。陆星说，记得跟前同事去 KTV， 我们在 KTV 当中后来就开始玩闹，点一些很好玩的歌。你知道很好玩的歌，这时候大老师的歌，大张伟就很好选。所以互相抢麦，开始抢着要唱。我怎么这么好看？因为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所以呢，服务员进来。送果盘就看到一群大老爷们在互相抢话筒，争着喊着唱，我怎么这么好看。 不，但说实话、 气氛陷入了尴尬。 对，你觉得尴尬，我觉得那个服务员一点都不尴尬，他应该见得 他见惯了， 这种场面应该见得很多了吧，对吧。 对，很可爱。 是， 还有一些自己就带有很有标志性的舞蹈的歌曲、比如说像小虎队的爱，还有像失恋阵线联盟啊、这种歌曲在 KTV 当中特别有气氛。这是甜甜的小兔子跟我们提到的， 是 边唱边跳非常嗨。 但是我觉得在 KTV当中呢，这首歌曲只要一出来，一般来说也会有人抢话筒，对不对啊？ 没错， 对，因为这首歌 男女对唱， 对，而且太适合了，这个气氛也比较容易被点燃起来。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以及陶喆带来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在 KTV 当中你会和别人一起合唱什么歌曲呢？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气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为了成熟一样保持善良，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勉强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当你半大人半到疲惫了，有个家让你做回孩子。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语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刚才呢，我们来听到了这一份非常感人至深的音乐早餐，来自于 也用不着"感人至深"这个四个词有点重了，人家就是甜蜜的一家三口。 啊、那我觉得挺感动，不行吗？你还管得着我的情绪？张杰的给女儿的一封信吧。 对，这首歌挺感人至深的。今天是八月未央，给自己的家人做了一份简单而温暖的早餐。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学习，也可以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获取到了。同时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我们的音乐早餐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只要呢大家来跟我们 点歌送祝福呢。 你第一天你也太假了，你这配合的。 我是帮大家来问嘛，是吧？ 你这个 K 歌伴侣不太行。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问题伴侣不太行。 K 歌伴侣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哈。 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发送早餐之后收到的这个具体的要求啊，还有一些配合的细则，其实很简单的就可以参与到其中了。 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要跟大家来找到在 KTV 当中那些比较适合对唱的曲目啊。这个对唱呢我觉得怎么说也未必全部都是男女对唱哈，就是合作的形式不限。但是呢刚才这首歌曲很明显应该是一首独唱歌曲，是吧？ 是。还有 Priscilla 她说，我会跟老公合唱一些分声部的歌曲，凸显一下这个专业性。也感受到了，应该每周四合唱的时候就我们俩一起 K 歌， PD 总喜欢在旁边搞一个二声部。然后呢大家都说，哎，你们俩这是彩排过的吗？其实不是，这是因为我们的 PD 从小就是一个钢琴儿童，精通乐理啊， 不 用彩排，随口就来二声部。 主要是主旋律也不太会唱。 跟着和弦行往后走就好了啊。 Priscilla 他说，比如说像珊瑚海啊、屋顶啊、凉凉啊、 Way Back Into Love 还有 City of Stars 这些呢，歌曲都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声部的区分、所以我们俩还专门会在家里的影音室练习一下二声部，确保到 KTV 的时候发挥完美。 哎呦，我看了一下这个歌单啊，你刚才唱的这首几首歌曲感觉全部都命中了静瑜的喜好哈、 啊对，就是二声部的那个挺好唱的 Way Back Into Love 是对不对啊、还有凉凉之类的啊。 City of Star 也是我的保留曲目啊。 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这个有些人呢，但确实有的时候你刚才说到的那种气氛担当组，我也发现了，如果你老唱自己比如凸显高音啊，或者是比较清冷的歌曲，会让整个的氛围荡下来。这个时候呢、杂货铺就说了啊，我们宿舍一大群女大学生很喜欢唱凤凰传奇 啊，是 气氛非常好啊。 对，我就说嘛， 总有一些不太会唱的朋友不好意思开口，这个时候呢你用这种歌曲他就哎你也一起来，因为他肯定会唱，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一去然后就飙高音啊，然后唱得特别好，中国好声音待选选手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唱成这样我是不是不敢，或者说啊不要了。 这段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和描述吗？中国好声音待选选手 没有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的认知的， 是 就是碾压一下 PD 这样的普通同事可以但比如像戴毅啊、千纯啊这样的同事，我一般见到之后我就掉头就走。 对，你跟这个关键是戴毅老师上次说什么叫随便选啊， 随便选。对，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些清醒的认知的。但是你看在 KTV 当中比如点一些大张伟啊、凤凰传奇啊、就会迅速的打开气氛，让周围的人觉得说哦，好像其实大家是来欢乐的，也不是来比拼的，这样心理防线就会放下很多。 刚才说到小航，就是第一次去我们会以为他会唱一首那种类似于那种 gentleman 的歌曲，就是他第一首歌曲是 这样，我 粉红色的回忆。 我揭晓一下小航的就是保留 曲目是啥， 是一剪梅、唱的特别像。 那个唱的超级好啊。美丝儿他的这种歌声一出来以后感觉全场都已经嗨翻了。那除这个以外呢，就像刚才说大张伟啊，凤凰传奇，其实在我们的 K 歌 battle 当中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是大家比较好像比较喜欢的歌曲之一哈。 哎，是 气氛组担当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像熊猫小小说有段时间王力宏的再没边儿也是我秀嘴皮子秀卡点的必点歌曲啊。 天哪，这个歌难度很大。 对 而且一般还有那个飘向北方， 嗯， 就这都属于那种快嘴特别实力派演员， 很到位的一种感觉哈。 飘摇凌云说，以前年轻大家一般呢就是周五下班了组个局，吃完饭就直奔 KTV 了、先是拿出各自拿手的歌曲炫技，之后呢就是对唱的、比如像我觉得接下来很容易会命中 PD 的歌单啊， 说一说 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你是这么唱吗？我心内一首歌。 看你前面那段是闽南语的那个。 你刚才 闽南话。 你今天彻底触发了我的笑点。 车到这里啊。 你再唱一遍那句好不好？ 我还有下一首呢。 还有下一首什么？ 卢巧音和王力宏的好心分手。这个也好难，这个是广东话的歌， 好像有点命中了。还有什么啊？ 陶喆和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这已经命中了。 对， 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张洪亮和莫文蔚《广岛之恋》等等。现在大家都成了家，有的还有了娃，这种肆意玩耍的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还真的让我挺怀念当年那段时光的。 是小小的说，这个我对唱必点的是《好心分手》《珊瑚海》《广岛之恋》，这个《死了都要爱》王菲《青藏高原》。还有人会对唱青藏高原吗？ 可能是单纯的各自炫技吧。 哎呀，太可怕了。好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要用这样一首歌曲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般在里面会听到最多的歌曲。 我以为你会说，我就想用这样一首歌曲跟大家证明我今天被命中了，而且被命中了很多次。 这个命中确实很多次了，而且今天应该反过来说，我今天是命中了大家的歌单，对不对啊？ 聪明啊，这 K 歌伴侣不错。 好，来听一下，来这首歌曲，周杰伦温岚屋顶。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用天线， 还

来自于 Shawn Mendes 以及呢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一首单曲 Sunny Rita。 这首歌曲呢，那天有人说是现在在 KTV 当中外语歌曲当中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 那大家怎么唱？跟着混吗？这是西班牙语歌曲 啊！就中央，对，我也想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你看，就挡不住这种旋律对大家的一种吸引感，对不对啊？ 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最近就 Just Dance 当中，如果大家在家里玩那个体感游戏的话，选择会比较多一些啊。旋律确实非常的有特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在 KTV 当中一般会跟别人合唱什么歌曲呢？ 对，今天呢，这个刚才看到一条消息，真的我就。完全把我拉回到了当年在内蒙的那种时代哈。有人说跟内蒙同学唱歌，平常呢就大家呢就周周说嘛，有两个内蒙同事推脱说哎不唱不唱不唱，后来呢我们就偷偷帮他点了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俩连着唱了四五首歌曲，全是草原歌曲啊， 就像对他们打开了话匣子说来吧展示啊。 对，你知道就是原来有段时间就有段时间你只要去到一家这个餐厅当中有包间哈，你走过每个包间，在内蒙的每个包间当中都会流淌出蒙古人的歌曲，你知道吧？ 但我们今天设置这个话题的初衷被大家识破了。周周说，我怎么感觉今天的话题好像是因为早秀的主持人不知道周四 K 歌该唱什么，所以才专门设置的，跟我们征集一下答案是吗？ 也并没有，我们俩其实就这类歌曲，我俩刚才看，我粗略的看了一下， 基本上我们都唱过， 七八十的歌曲都唱过。 是， 对不对？ 战神之神也说，今天话题回去你们俩收拾一下啊，去除已经唱过的就可以储备起来了，后续再加上一些好玩的新歌，明年周四 K 歌的歌单一整年就可以提前排出来了。 你要知道，我那天算了一下，我跟静瑜这几年，我俩应该唱了200多首歌曲，什么概念？ 对， 今天我们只会出了20首啊， 不止吧？我们两个唱歌应该也唱了3年了，你想 啊？那不止200首， 对 呀、两三百首 了，1年54个周，每周唱两首， 好吓人！这么 粗略的算一算，应该也有200-300首，没问题。 你刚才这一段说出了一点早秀主持人的心酸的感觉，你知道吧？ 没有心酸，都是快乐。毕竟 K 歌欢乐上班路，大家快不快乐不知道，我俩唱的挺快乐的。 哎，那秋千的说这个。私奔到月球，阿信和陈绮贞的部分我都会唱啊。 浩博提到说，在四川上学那会儿，一当地的哥们儿每次带我们去 KTV， 一定要点《神奇的九寨》这就是地方特色。 这个会唱吗？ 这 个会唱吗？ 还真不会 啊！神奇的九寨，哎，我为什么真都会唱啊？ 这个我会 啊！神奇的天， 他不是啊哈哈！神奇的九寨，啊哈哈！人间的天堂。真的有这首歌吗？吓死我了！ 真的有，我还是出一首我们今天大家点播的比较多的歌曲吧，好不好啊？来，接下来听到的是 我以为你是真的要给我放这首歌。 明明很爱你，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继续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 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隐隐打败情敌， 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和把你抱紧？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打败情敌， 敢大声说 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想陪不陪谈俗气，说爱不爱要温馨，爱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必理，别破谁的眼睛。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我的唯一。 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曲呢，刚才很多人呢都觉得是 KTV 当中的必唱歌曲，而且我跟静瑜前不久还刚才在节目当中来飙过哈，但是呢，这个其实刚才比较吓人的是，他以为我要把那种神奇的酒寨推起来， 是因为你主要唱到神奇的酒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首歌好熟，但是我想不起来到底是哪首歌，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是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听我爸妈给过这种歌曲， 就是所以你知道你给静瑜猜歌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歌曲它是能命中了，就一会儿我们会有那个早安游乐场嘛， 哦，今天还有啊， 对，今天还有啊，今天而且跟我们话题有 关系，上周我那么折磨你，拿大老师的歌曲轰炸你， 特别简单。我今天就是还是今天的话题，我只是 先告诉我你会以德报怨吗？ 我会以德报怨啊！但是接下来要这放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其实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前面基本都是 两个人对唱， 这首歌曲可能是几个好哥们儿可能会一起唱的一首歌曲啊。 友情岁月吗？ 哎，不是不是，是张学友、郑中基和许志安带来的甲乙丙丁。 彩虹牵住雨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深长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抱紧了前妻，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心情，趁着此时欢天又喜地，路人甲乙丙丁。算心意，讨好世人的心，金钱真是飘得了轻，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前地，每个都是爱的讯息， 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 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

8:0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来放送的这首歌曲呢，越过山丘，昨天是山丘啊，大家可以看得出一个攀爬人的努力，对不对啊？ 确实是挺贴合这两天早安快跑跟大家讲述的这件事情的。 嗯， 但是吧，你知道在 KTV 当中，如果有一位朋友出来满怀深情演唱了这首《越过山丘》，即使他的唱功如杨宗纬，整个气氛场子也会特别冷。 我猜啊，如果这个唱功如杨宗纬，可能还会稍微嗨一点，但是普通人也很难达到这个程度。 就是真的是唱功如杨宗纬，我可能也就只是在下面，哇，好厉害，好棒啊！哎，唱的特别棒，你应该唱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啊、然后就没了。就大家依然会陷入到一片沉寂当中。 啊、不，偶尔有这么一首歌行。最怕的是，哎，算了，我能直呼其名吗？就艾柯，艾柯会把他的喜欢那种歌曲连点三首，你知道吧？其实我觉得有一首过渡一下是可以，比如说一首《最炫民族风》之后，你来这么一首歌，大家喝会儿茶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连点三首，受不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艾柯约我们唱 KTV， 一定要找那种可以吃饭的，就比如说可以烤肉，可以就是涮火锅的，这样他在旁边连唱三首这种歌的时候，我们就该烤肉烤肉，该吃火锅吃火锅。 是因为确实呢，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冷艳一点，他选择的歌曲的范围哈。哎，我们俩今天直接点出来了，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啥呢？还是如果有些新听众现在还没有听到的话，来让大佐告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周五，明天是什么日子呀？周六。那周六不用干嘛呢？上班。那应该干嘛呢？出去耍噻。今天将为您奉上 KTV 金曲大放送，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 KTV 你会和别人合作唱什么歌曲，以及自己最常点的歌曲有哪些呢？ 哎呀，出去耍噻， 去耍吧娃子， 好吓人！在 KTV 当中是这么聊天吗？ 也没有啦， 扛噻， 扛 咱来首歌噻。 听到了大佐放飞的心啊，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享受一下周末了。今天我们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 KTV 当中会跟别人一起合唱的歌曲。 对， 打算收吧收吧，编入明年 K 歌的待选歌单当中。 是的啊，第一时段呢已经被大家呢这个命中了很多首歌曲了。那第二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哎，上一时段就已经被命中了啊。我们来听到的是，哎，一组叫敲键盘的声音，这是哪首歌的前奏？ 那当然是《私奔到月球》啊， 来说一下。 太熟了。 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让心跳像是夜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让脚尖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夜色

is blinding. Girls need blinders so they could step out of bounds quick. The sidelines is lined with casualties who sip the life casually then gradually become worse. Don't fight the apple Eve. Caught up in the in crowd. Now you're in style. And in the winter gets cold. In vogue with your skin out. City of sin is a pity on a whim. Good girls going bad. The city's filled with them. Mommy took a bus trip. Now she got a bust out. Everybody ride her just like a bus route. Hail Mary to the city, you're a virgin. And Jesus can't save you. Life starts when the church in. Came here for school, graduated to the highlight. Ball players, rap stars, addicted to the limelight. Empty in May, got you feeling like a champion. The city never sleeps, better slip you an ambient. 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Jay-Z 以及 Alicia Key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叫做 Empire State of Mind。 这首歌曲呢竟然也高居这个就刚才说到的英文顶上。 KTV、 对啊，我说谁会唱这首歌曲啊？当然 Alicia Keys 那个音调比较高就算了、Jay-Z 那段 rap 你真的觉得能完全抡下来吗？ 就是大家的水平太高啊， 水平太高， 期待跟大家一起去 KTV 当中感受一下啊。 对， 今天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 KTV 当中喜欢唱的歌曲、除了好多的对唱歌曲，还有一些真的是特别的彰显唱功、还有一些呢是和全场大合唱，比如夜的黑跟我们提到了很多，后来刘若英的，还有 Beyond 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陈奕迅的十年，这些都是大合唱。 对， 只要你点了，不管是谁点的，到时候都是大家抢着话筒一起唱。 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歌曲，就是有些歌曲像你刚才说到的《十年》这样的歌曲，虽然它本来是一个人唱的，但真的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唱，所以大家真的还愿意在这个时候掺上一嘴，对不对、 哎、所以有的时候就特别需要你这样的 K 歌伴侣，就是当大家都不好意思去点歌的时候，你需要去点歌的那个地方，知道哪些歌曲会引起大家共鸣， 对 对 然后先狂点个几首，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好意思说拿起来说啊，这谁的歌啊？啊，那你先唱吧，就觉得我给大家点的，这样拿起来大家都可以唱。 哎，我还真的是这样的人，静瑜知道，就是你要真的让我来独唱的话，我就会唱什么什么火车、啊、什么那个叫什么走钢索的人啊，还有逆行列车呀、啊、 就是 PD 一定会选一些冷门但好笑的歌， 对对对对，或者是像朴树的那个叫傲慢的上校之类的，对吧？啊，但是让我给大家一起大合唱的话，歌曲完全不一样，比如像子琪这些歌曲，红日啊、失恋阵线联盟，得意的笑，还有当。 我突然想到我们居然在周四 K 歌欢乐上班路还唱过我嘚儿一的， 对，我也想起来， 这都是你选的歌什么呀，真是， 你就说效果好不好吧，是不是啊？ 哎，就凑合吧， 凑合， 你都选了我能不唱咋的。 那我也要跟大家说，所有 SHE 的歌都是他选的。 对，我俩 一首我都没选过， 我俩的选歌风格大家一看就知道该是谁选的。 是的哈。 Raven 说有一点动心，每次去 KTV 都一定会唱，直到有一次打赌输了，和好哥们儿两个人深情对唱了有一首歌。就两个人就是打赌输了之后，惩罚就是两个人要对着特别深情的演唱有一点动心，结果震惊全场。 好吓人哇、啊、对对， 毕竟我也可以有着百万庄张信哲的称号、 啊、 他可是新原理林志炫、哎、 就是哎呦，两巨头相遇， 那是、 感觉火星对地球呀、啊！ 百万庄张信哲和新原理林志炫在一首深情合唱了有一点动心。 对，这时候呢他们俩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哎，算了算了，这样啊，就接下来呢我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真的是静瑜科普给我的、 哎、这可不是我选的啊。 是， 今天这首歌曲是 PD自己选的。 对，确实这首歌曲呢就当时他跟我说过以后，我觉得跟年轻人走得近一点也还是有好处的啊。 怎么说呢，搭档当了久了，这个选歌的品味也会互相渗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德万隆8491-3366，北京燕英杰燕顺杰6430-61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近期上演的相关的一些剧目。县城长大的师专毕业生杨彩虹，因为爱情和理想，跟随男友李文光来到他的家乡兰溪村，成为了一名山村教师。而李文光呢，因为走出山外继续求学，渐渐不满于山村的贫困和那里的爱情，他取消了婚礼，远走高飞。而失去爱情的杨彩虹，因为对山村和孩子们的眷恋，决定留下来继续执教。 而伤残复原军人、为人正直的村长周洛平被彩虹的美丽心灵深深地打动了，两位年轻人互表爱意，彩虹也再次收获到了珍贵的爱情。当山村再次被幸福笼罩时，悲剧却在这时悄悄降临了。9月8号到12号，由刘恒编剧、郝维亚作曲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将会全新亮相，跟随几位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来探讨理想与现实、爱情与背叛、牺牲与奉献的价值抉择。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乐秀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早安游乐场了。早安游乐场这个单元呢，今天我其实给你出的题目真的是以德报怨。 你都不预热一下的吗？我都没有时间召集我的听友们过来帮我报。 那你现在召集啊，有啥呀？ 各位小耳朵们赶快了。 对、啊、 因为上周呢，我确实连续用7-8首来自大张伟老师的歌轰炸了 PD 的耳朵。他虽然说他以德报怨，但我心里总有些隐隐的不安，所以大家赶快来参与一下。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接下来呢，郭鹏会出一些音乐方面的题目来考考我，我不一定能答得上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来给我帮忙，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一定要来帮助我。那么待会儿呢，我也会选择一位对我助力最多的听友送上小红包，以示感谢。 好了，那咱们接下来就用一个音效来准备开始啊。 你肯定是拔刀，想都不用想。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大家准备好了。今天其实呢，我先可以给你透一下题目 啊，就规则 还是会给你放送一些情歌对唱的歌曲，看看你能不能想出来它的名字，好不好？ 就是我要猜歌名就可以了，是吧？ 还 是说歌手也要猜？ 歌手也要猜。 好，歌名和歌手，对吧？ 对，因为 不用唱，对吧？ 因为也比较简单，我猜你也会忍不住跟着哼唱的啊。好了，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时间顺序呢，是从稍微古早一点到现在，好不好？ 啊，就是稍微老一点的歌到稍微新一点的歌，是吗？ 对了，好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3、2、1。 这也太老了吧！ 但这首歌你不熟吗？ 我听过， 真的不熟吗？ 但我还真的不会。 哇，这首歌你不会啊？你还是中华小曲库吗，静瑜？ 这太老了。 来，拔刀，拔刀，拔刀！来，来 这样 赶快让小耳朵们赶快。 我猜一下哈，是不是什么海角天涯，什么天涯海角之类的？我听到里面有，但这个歌是不是有个歌手？ 我估计你的歌手你也就更猜不出来。 叶倩文。 嗯，因为有小耳朵告诉你， 对，云之金告诉我是叶倩文， 还有谁？ 但是叶倩文这是什么歌？ 对唱嘛？还有谁？ 啊，林子祥， 对， 选择， 哎， 啊、这主要赖你， 这有什么 有？因为你没有给我放高潮部分，我选择了你， 我要 你选择了 我要吸取上次的教训，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上次让静瑜猜歌呢，一开口，歌手就把歌名唱了出来，你知道吗？ 来，谢谢胡志兰亭、吴 YN、泪落心田、太子、痴心绝对，还有 Lily One、仰望星空、小花儿啊、会飞的狮子都帮我来答题了。 嗯、这个猜不对，有点不对，有点不对了啊！ 这主要赖你没有给我放高潮。 高潮是吧？好，那我接下来告诉你，还是不会有高潮的啊！好，3、2、1，走下面一首歌曲。 啊，这个我会。 啥歌？你会是你会。 要有你，什么都变了可以。 好认真，他好认真的在想。 你的名字 是啥？什么？你的名字？ 不是 串了，串了，串了啊！ 不是那英和孙楠的吗？ 啊，是是是，对对，歌手是对的。来，歌名。先不要看，先不要看，先不要看 啊！不行不行，我不知道《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那英和只要有你。 对 啊，谢谢 Stream。 其实刚才他俩已经唱到了这首歌，我刚才还紧张了一下。 黄成子， 结果你没有反应过来 啊！云之精，只要有你。 嗯，应该来说这个答的不是太好，但是呢，我觉得也不错了。就是怎么说呢？最起码把歌手的名字唱了出来，对不对？ 我刚刚唱的那句不对吗？ 你刚才 调是对的呀。 你刚才唱那句就是切到了那个 副歌部分， 就不是萧亚轩的另外一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啊。 要有你的名字，也许在没 你的名字，没了耶，我的心。 那是你自己唱串了，我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我倒是查一下歌词，肯定 太重要哈。第三首歌曲准备来了哈，好好准备好下面的歌手，好不好啊？好，三二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首歌曲是什么。 今天很偏门哎， 这都叫偏门吗？我只是不告诉你那首歌叫什么而已，我专门不是什么，这你绝对会吧？ 我会，但是 首先是谁唱的？首先是谁唱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直接刷题了？ 直接刷了。 来看大家说的， 许茹芸和熊天平的 爱 情 电影。 电影 啊，这个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哦，那好了好了。 所以我跟你说很偏门啊。 这首歌曲可能猜到了你的那个叫什么短板上面啊，这是大概可能是这个你当时听歌之前的歌吧。好，下面这首歌曲啊，我们让你继续再接再厉，还有三首歌曲， 还有三首， 努力好不好啊？好。 从头努力又坎坷，通通把又后破，为何唱着这首歌？ 好心分手，卢巧音和王力宏。哎呀，这个肯定是出到我的点上了。 我就说你不会忍住能跟着不唱的哈。好，下一首歌啊，三二一，走。 哎呀，这就是我今天的歌单。 我们爱上你，这段故事留下。 是来自张惠妹和周杰伦的《不该》。 好，那再给你加试一题，这是出自哪张专辑？ 啊，这不是专辑，我跟你说，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幻城》的主题曲。 我问你是出自哪张专辑？他后来收到哪张 专辑？那我不知道周杰伦马上收到哪张专辑了，但是他确实是《幻城》的主题曲。 最新的一张专辑就是上一张《床边故事》啊。 这歌跟床边故事有什么凑不够十首歌了吧，周董？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啊，你看我对你还是可以的吧，对吧？还是有一些你会唱的歌曲，最后一首。 啊， 这个熟吧？ 熟， 最近的歌吧？ 嗯， 这个不算是老歌吧？ 对，但这首歌谁知道名字？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这么出，我就是把他那个歌名的那段去掉了。 我知道了。啊，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啊，我听出来了，谭维维和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 哎， 但我也必须坦白，我是看了我们小耳朵们给我的答案。谢谢云之精、Brooke Ho、丽丽、小花儿不如飞叶的黑啊，帮我答对了这道题。 嗯，《 缘分一道桥》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 好， 那我可以申请一下，我能听那个？我知道你准备的是这首歌。 嗯， 但是我想听的是就是周杰伦和张惠妹的这首。 我猜到了，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没有放倒数第二首吗？ 啊， 因为我们前面有首《屋顶》了呀。 哎呀。 啊，好了好了，满足你，这首歌完了以后让你听好吧啊。 那我还得听这首歌是吗？ 那怎么样呢？你要跟小耳朵们缘分一道桥啊，你赶快选一位出来吧啊。 行吧，今天要谢一谢云之精啊，帮我答对了很多。来，截图发送你的二维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一个小红包，谢谢你，谢谢所有今天帮我答题的小耳朵。 来听到这首歌曲《缘分一道桥》啊，我觉得当音乐 DJ 呢，有的时候太任性了，就像靖宇这样的。 我可以申请一下吗？ 可以啊，那你都说了我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算是我的 KTV 保留曲目，但很少有男生能跟我一起唱这首歌。说实话， 我不是跟你唱过吗？咱俩不 是 battle 过吗？ 对 啊， 对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说实话这首歌很好听，但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出圈。 没关系，就是 可能会唱的人不太多。 周董的歌曲太多了，有那么一两首不出圈的变成你的保留曲目也挺好的，对不对啊？ 推荐给大家周杰伦、张惠妹不该。 让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Yeah. 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不该》。同时呢，这首歌曲好像也特别考验唱功。静瑜刚才说，为什么这首歌曲没有出圈呢？丽丽保罗跟你说，他觉得和《珊瑚海》有点像， 就是太难了， 珊瑚海 挑战的人不多。 对，就是珠玉在前，所以这首歌曲有点难。然后呢，就是大家的评论呢说，哎呦，这两首歌曲你知道吗？这首歌和刚才的《缘分一道桥》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剧虽然是烂剧，但是歌确实是好歌。哎，你们不知道吗？自古烂剧出好歌啊！ 就是我们有一次盘点了一下，发现好多热门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们在找这些歌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下面有一行小字写的它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主题曲。 对对对对对， 就这个剧从来没有看过，但歌却是大家耳熟能详。 是啊，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歌曲呢，确实也变成了我们耳中的经典。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来盘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早安热流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的整个的节目当中呢，真的是从头配合到尾哈。接下来的早安热流行也是一首对唱歌曲，来自于孟美岐和大波浪乐队的李健联合演唱的歌曲《欲言又止》，最近是上线播出了啊。 他们的这个合作真的是 你掉沟里了吗？ 不不不，我刚刚一不留神把嘉宾话筒打开了。 怎么说啊？ 我觉得他们这个合唱真的还没有想到，因为昨天我看到歌单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我说这是哪一次什么乐队的夏天节目有请女神专场 的 时候的 啊 孟美岐请去了吗？不是，是两个人不两个组怎么说呢？一个人和一个组合，认认真真的发了一首合作曲目。 而且这首歌曲呢，大家一会儿一听就是，其实最近我特别喜欢那种复古的调调啊，再加上两个人的慵懒的声线，听完以后呢，一会儿一些乐评大家也可以现在准备好好吗？ 是我们的早秀乐评人，来赶快上线了哈，敲敲我们的三角铁啊，来听一听来自大波浪，哇，这个配器一起来，大波浪标准的，非常有他们风格的歌曲，那加上孟美岐会产生什么样新鲜的火花和创意呢？来听一下这首《欲言又止》。 当你去 来自于大波浪以及梦梦一起带来的一首歌曲《欲言又止》。嗯，这个名字呢，很好的说出了我现在的心情和我现在的想说的话、啊。 来来来，早秀乐评人郭先生先上线。 其实呢，我说实话，这首歌曲我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可能更喜欢的是他营造那种氛围感，或者他那种就是编曲带来的这种复古的，让人有那种画面感的感觉啊。但是具体这首歌曲，今天正好我们这期节目叫情歌对唱嘛，这首歌曲感觉就很不适合拿到 KTV 当中去唱 啊。它肯定不算是情歌，因为它主要营造的是一种你刚刚提到的一个词特别好，就是氛围感啊。 对对对， 它不一定对唱功有多大的要求，但是你发现唱起来还挺难的。 复古其实也有怎么说呢，就是考唱功的。那这首歌显然不算，对不对哈？ 怎么说？你不敢说的，大概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女生的部分唱的比较中规中矩。 是是是。 但如果说他有更加肆意张扬的一些唱法，比如说这首歌，你想换一个人，比如说吴莫愁或者吉克隽逸这种很有，或者 Tia 袁娅维这种很有攻击力的女性来唱，哎，那可能感受就会更不一样。 换我们鱼鱼子绝绝子也很绝绝子，是不是啊？ 我比较适合的还是 SHE 的可爱风 啊。哎呦，你对自己的定位太不清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呢，今天呢还说到了哪些歌曲，比如说会点播什么呢？就村口王师傅说，情歌王是必点的，刚才也有很多人说到了哈。然后呢，五月天让我依然少年，黄家驹永远经典，我敢从魔岩三杰唱到新路子，花儿乐啊，新裤子啊。然后他说，最后呢，一般是一首谭咏麟的《胖瑶》来打完收工啊。 仔细一看就非常喜欢在 KTV 当中跳舞。他说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啊？先点三首，不如跳舞，一起跳舞吗？与我共舞，舞起来再说。 不是，有点架不住啊。你知道，其实四分钟蹦下来也挺累的，你不觉得吗？啊， 昨天是不是深有感受？ 那四分钟真的，哎呀，连呼带喘的哈。但是呢，卡卡东说上大学的时候点过一首《大学自习室》，你听过吗？ 你如果唱的话，我应该有印象。 就是、 我对这个歌 rap 歌曲、 歌名稍微有一点印象。但我发现啊，现在随着这个就是rap 就是嘻哈的这一部分，大家可能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在 KTV 当中，很多人很喜欢点这种带 rap 的歌曲。你会发现你自己把一长串的 flow 唱完之后，哎，特别爽，然后周围的人也会觉得很带动气氛。 你别说啊，就是上一次我在咱们早秀当中呢，出圈的一首歌《龙泉》，后来到 KTV 又重演了一遍，还确实就是当时因为有一帮人其实不太认识嘛。但我唱完以后，因为周杰伦的《龙泉》也是一首比较早的歌曲哈，所以所有人一听哇、哦、这个好，就是每个人都感觉 哎 回到那种时光、哎、又觉得这首歌好像挺难唱的或者怎么样哈。 包括我们两个在 KTV 当中也尝试演唱一下骑士精神。有大段 rap 的歌曲，当你唱完之后总会收获很多的掌声。 但是大家 下次也可以尝试一下。 是，大家猜一下我们俩在那里面拉垮的一首歌曲，基于执意要点改编版本的《青春有你》的 Melody。 我俩唱到后面都快断气了。 但咱俩在节目里唱还不错， 节目里还可以。KTV 就是其他人有点不明所以， 主要是小耳朵们对我们比较包容。 哎，是了哈。 好了，今天继续在上班路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 KTV 你会和别人合唱什么歌？ 哎， 接下来这首歌被命中了吗？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命中了吧？因为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你会发现最后一节我们都没有怎么放歌。但是呢，接下来 你的舌头怎么了？是唱歌唱麻了吗？ 哎，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最后一首会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当时那个 MV 也很励志嘛，很燃，就是大雨滂沱当中一帮人在玩橄榄球。现在想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有橄榄球的经历。那这首歌曲就感觉很打动人的感觉哈， 也是 KTV 当中很多朋友聚会的收尾曲，我们来自周华健的朋友。 哎，是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祝大家周末开心。那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